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集，真相。 他在警局。 程俊拿上外套，一边往门外走，一边低头在手机上找号码。陆兆莹本来是笑着的，听到这一句也愣了，直接起身。 警局？ 程俊口中的他是谁，陆兆颖自然知道，肯定是秦冉。他问， 怎么在警局？ 程俊不清楚情况，只是示意他拿好车钥匙。 我让江回过来了。 程木跟在两人身后，木着一张脸。江回他认识，江东叶的小叔，之前他听说被江家老爷子发配到哪个三线城市了，原来是在云城。不过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吗？高中生之间的事儿都要惊动江回，杀鸡焉用牛刀。一中边的酒楼包厢， 都在一中，怎么没把冉冉带过来？ 林奇笑了笑说， 听他妈说冉冉在学校很受欢迎啊。 秦宇手中的杯子碰到桌沿，心烦意乱的。 玉儿，你妈呢？ 她说有点事儿，怎么到现在？ 林奇听到声响看过来问了一句。他等了有一会儿了，也没有看到宁晴过来。秦宇拿着筷子低着眼眸咬唇道， 应该在警局吧。 警局？ 林奇一愣，下意识地放下菜单。林婉也抬眸看过来， 姐姐刚刚在学校跟人打群架，被警察带到警局去了，我怕他们有什么事。 秦宇叹了一声。林奇站起来皱眉道， 不会出什么事吧。我 爸，您跟小姑先吃饭，我去警局看看。 还没说完，就见刚进来没多久的林景轩起身了，拿纸巾擦了擦手。林景轩在云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手中人脉并不比他这个做父亲的差。林奇迟疑了一下，又点了点头。 行，那你去看看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 秦宇看着林景轩的背影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林景轩对谁的事这么上心过。 爸，我有点担心妈妈跟姐姐，我跟哥一起去吧。 小心点。 林奇想了想，到底没有拒绝。这边警局，听到徐奶奶口中的那个沈局，宁晴就慌了。一旦真牵扯到这些人，他哪里还能应付啊？他让民警带他去见秦闪。 人家孩子被你女儿打得不轻啊，我们到的时候他一只胳膊都软了，伤情鉴定还没拿过来。 李警官看了宁晴一眼。 他们要是真追究，两年牢狱之灾跑不了。 宁晴心神不定地推开门。秦闪一手垂在桌下，一手撑着下巴，微微闭着眼。听到声音微微抬了眼，看到人他挺烦躁的，换了个姿势。 你怎么来了？ 他没有说宁晴的号码，这件事他做了自然有办法收场。 秦冉，你是不学好了是吗？打的人还是许慎，许老师对你有知遇之恩，你对得起他？ 宁晴咬着牙开口，若让他回到开学前，就算秦汉秋不要他，他也不会把秦冉带回来。 你知不知道他们追究下来，你要坐牢留下案底的，这一辈子就毁了。 哦。秦冉往后靠了靠，漫不经心地勾了勾唇，眼底一片血色，依旧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。宁晴闭了闭眼。 你马上去给徐奶奶好好道歉，还有你们徐老师，如果他们能不追究更好，若是追究。 宁晴抿唇，等这件事了了就送他去国外，留在云城早晚都会给他惹麻烦。 我在林家的脸算是被你丢光了，秦冉。 门外几个民警都没敢搅进这件事，徐奶奶说了要找沈局来，涉及到沈局，这些民警哪里敢随便乱来啊，一个个的都老老实实的等着。宁晴带着秦冉出来，要给徐奶奶道歉，外加那群少年，不大的办事厅里几乎挤满了人。 宁晴拉下脸去给徐奶奶陪笑。来云城这么久，她做事样样小心翼翼，还从来没有跟谁这么低声下气过。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我孙子还在医院。 徐奶奶恶狠狠地盯着秦冉，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。 宁晴这会儿彻底没辙了，只能把自尊心踩在脚底，拿起手机去找林奇。只是还没打电话就接到了林景轩的电话。这个时间点警局的人大部分都下班了，林景轩身高腿长，在一群人之间气质突出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他四处看了一眼，看到了人群中的秦冉，他靠着墙站着，抿着唇，挺桀骜不驯的。林景轩脚步稍顿，往人群走了两步，停在宁晴身边。 阿姨，怎么回事？ 宁晴张了张嘴，但好歹心算是有些安定了，他这个继子的能力他清楚得很。林景轩又找民警问了两句。 你们都是秦冉家里人？ 徐老太太尖锐地看着林景轩。 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绝不可能私了，我孙子手都被他打断了，还在急诊室，他一定要给我去坐牢。 这件事我们会查清楚，他们都是学生，影响太大不好。 林景轩还不知道具体原因，耐着性子安抚道。其他几个流里流气孩子的父母也赶了过来，知道自家儿子是受害的一方，一个个三言两语。 小小年纪下手这么狠，你们父母怎么教的？这要放在学校，哪个父母还敢把孩子送去读书？ 他那一脸狐妹子相，能是什么好人？ 这件事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 对方咬死，绝对不私了。一片吵吵闹闹中，秦宇拉着林景轩的衣角，笑了笑，十分乖巧地说道。 各位叔叔阿姨，我相信姐姐不是那么无理取闹的人，这件事情肯定有内情。哥，妈妈，既然他们不愿私了，那我们就公了。 不行。 宁晴立马反驳。宁晴头疼欲裂，秦冉打架斗殴也不知道多少次了，这一回他知道肯定又是秦冉先惹是生非，若是公了，怕是真要坐牢。警局人太多，林景轩看了秦冉一眼，对方一直垂着脑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辩解，可真倔啊。林景轩拿起手机给风慈打了个电话。 做错了事道个歉悔过有那么难吗？你外婆没教过你吗？ 秦宇站在宁晴后面抿了抿唇。办事大厅一片混乱，徐奶奶试图去打秦冉，被民警拦住。喧嚣中一直蹲在角落里的女生忽然站起来，秦冉反应过来，潘明月，你回去。潘明月没有看他，平静地开口， 确实有内情，你们想公了，我也想公了。请问警官，殴打并猥亵未成年少女什么罪行？ 这一句开口，在场那些父母还有徐奶奶甚至那些民警都愣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